为朝鲜人民的伟大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埃及的晚报26号在朝鲜人民的伟大胜利的标题下，载文称颂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在过去朝鲜战争中打败美帝侵略者的不朽战胜业绩。